因为这时候 T4 已经写入 care， 而 T3 它想要写入的 code 值呢永远不会被读到。原因是这样，第一，满足 TSTI 小于 WTSQ， 也就是 TSTI 小于 TST4 的任何事务 TI， 它试图进行 write code 操作的时候它都要被回复。这是对于时间抽排序中的读写重组的规则。第二，满足 TSTJ 大于 WTSQ 的任何事务 TJ， 它必须读入有 T 字而不是 T3 写入的 Q 值。也就是说，从 T3 和 T4 这两个事务组成的调度中，我们看到 T3 的 write code 操作实际上已经过时了，可以忽略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 write code 质量我们不必要去执行它。